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相遇，欲购从速。 系咁咧，今次咧翻嚟咧就系讲翻呢个缅甸啦。嗱，咁首先咧就系喺琴日咧，本来昂山素姬咧就系琴日再系开审嘅。咁结果咧，琴日开庭嘅时候咧，又宣布咧又延到5月20日。 喂，而家昂山素姬佢系咪在生嘅啫？ 在生嘅，应该在生。有視像嘅，咁應該 哇！你真係好咩喎，大佬真 係。嗱，我相信咧，即係話 可以拍定噶嘛。 我相信即係喺呢個階段嚟講咧，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人質嚟嘅。咁、如果佢話係有咩三長兩短咧，咁我相信咧，即係全國咧就一定係連平民咧都武裝起義噶啦， 起義咗嚟而家。 係啦，咁大家見到後邊啦，啱我解釋呢個係乜嘢嚟啦。好啦。咁咧，我再跟進下，即係上個禮拜咧，我哋講過啦，就係話馬圭省同埋呢個曼德勒省咧，兩個空軍基地咧就遇襲。咁咧，咁後來喺證實，即係事件中咧有6軍人死亡，即係兩個基地咧，共有6軍人死亡，有14軍人受傷。咁啊，仲有係2架戰機被毀嘅。咁一架包括其中一架係戰鬥直升機。 咁咧點樣打落嚟嘅？ 唔係打落嚟㗎。喺就停喺嗰個基地裏面噶，咁佢哋用 即係未起飛已經俾人 係啦係啦，咁佢哋就襲擊基地嘅時候咧，就射一啲咁可能迫擊炮之類嘅炮彈入去啦，咁就打就擊毀咗2架戰機嘅，咁上次解釋咗點解佢哋要襲擊咧，因為而家佢哋空即係、就是、空軍空襲呢、這個武裝力量嘅地據點嘅時候咧嘅。他們的戰機都是這兩個基地是起飛的、到再看看在5月5日的時候團結政府、就 簡稱 NUG、就宣布就是組成一個叫人民保衛軍、People Defense Force 就是我們之前一路講的所謂聯邦軍、他正式的名稱就是人民保衛軍、咁大家會諗啊，喂，佢話組成嘅啫，咁武器邊度嚟啊？啲人員喺邊度嚟咧？ 套用阿黃之峰同我講啊，冇金主，冇軍火，點搞咧？ 係啦，嗱咁其實嗱，一間咧，我哋喺稍後就會解釋一下依一個。人民保衛軍會點啊？當然，而家好多年輕人咧都話咧我要參軍。咁但係呢個人民保衛軍。在邊度咧？嚇、可以講得俾大家聽。而家咧就佢哋即係得依個係團結政府係口裏面講嘅啫。咁但係你話啊，有冇依啲依個軍隊？有冇依啲咁嘅人喺？即係有冇依支武裝力量喺度咧？亦都可以講係有嘅。咁好似好矛盾咁樣，一陣間會解釋同大家解釋一下。咁跟住就喺5月3日我哋睇一張相先。有一個記者，依個係日本記者嚟嘅，就喺4月嘅時候咧，就俾依、這個軍方咧、軍警咧拘捕咗嘅。咁喺5月3日嘅時候咧，就係、是、起訴佢，用咩罪名咧？散播假新聞嘅罪名起訴。但係最諷刺嘅，5月3日係咩日子啊？世界新聞自由日。 喂，嗰日都咩啦？嗰日都係炒阿李君雅啦，嗰日都系將港台嗰啲喺網上嘅 YouTube 嗰啲片 就開始鏟啦。 係啦，咁依、這個即係可以睇到，其實依個極權嘅政權啦，咁其實都對依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咧嘅糟蹋個踐踏嘅。咁喺依個過往嚟講已經有80多記者或者傳媒人員咧係被拘捕噶，咁咧就一般有部分已經釋放，就仲有部分咧係被拘留嘅，咁依個80多咧，我相信咧就係有名有姓，可能仲有啲咧比較個名冇咁出名嘅，冇咁著名嘅， 都仲多添嘅。咁、喺同一日喺五月三十日咧，咁就係有十多個西方國家駐緬甸使館再次發出呢個聯合聲明，呼籲釋放媒體記者嘅。咁、簽署嘅國家咧就有美國、加拿大啊、澳洲啊、法國、英國、意大利、德國、捷克、芬蘭、荷蘭、新西蘭、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咁、呢、這個。我相信咧，嗱，即係去有咁嘅呼籲啦，軍方咧應該都係唔蘇佢哋嘅啦，嚇，應該都相應不利嘅。啊，而喺國際上面啦，咁就前兩日啦，就包括國際特赦組織啦、人權觀察咁啦，有200個 NGO 嚇、非政府組織呼籲聯合國安理會對緬甸嘅軍方實施武器禁運嘅。 嗯， 哦，咁嗱，我哋睇下。依、這個聯合國會唔會對依啲咁嘅，即係話冇約束力嘅，或者依啲咁嘅禁運，佢會唔會係唔好冇約束力嘅，即係冇牙力嘅依啲咁嘅即係議案會唔會通過咧？嚇、咁因為你有你禁運啫，咁其實有好多國家都唔遵守依啲咁嘅安理會嘅決議噶嘛。 咁你中國唔遵守，你都從冇去負嘅。 係啊，咁我唔開名啦，我唔知啊。 唔係，我哋假設即係話，如果中國唔遵守，咁佢都冇去負。 係啦，而家問題就係點解依個中國喺緬甸近呢兩個月啦，係被緬甸人咁反感咧？就係話佢喺依啲問題上面咧，佢係反對嘅，持反對意見，或者甚至係使用佢嘅否決權嘅。咁好多人講，你成日強調我唔干預別國內政。咁其實你一個係棄權可以投噶嘛？點解你投你用利用你嘅否決權去否決依啲議案咧？你用依個係棄權，你都可以表達到你嘅意見，我唔干預。咁、另外一方面，咁、澳洲亦都宣布啦，延長緬甸國民喺澳洲嘅簽證停留時間嘅，因為有部分咧可能已經係到期啦，簽證到期。但係依段時間咧，即係佢哋翻去都驚佢哋送死啦，咁、所以咧就俾佢哋延期居留，直至係佢哋即係話國家安全為止嘅，咁、其實澳洲咧喺前兩個禮拜咧已經係就係話停止咗同緬甸軍方嘅一啲合作嘅，咁、大家睇翻之前我哋睇嘅，即係已經有報道過嘅，咁喺五月二號，即係啱呢個星期日。咁我哋喺上個禮拜就講過啦，就係話有一個全球緬甸嘅春季革命大遊行嘅。咁當然喺緬甸裏面咧都有嘅。我哋睇一條片。嗱，頭先嗰啲咧，你聽到咧，唔係我哋嘅配樂嚟噶，係現場嘅聲音嚟噶。咁一個喺雅城嚇，咁我睇嗰度咧就應該就似係救王城對出嗱，佢頭先大家一路即係個畫面一路去向右邊咁掃到最右邊咧其應該我睇咧就應該係嗰個護城河，即係救王城嘅護城河嚟嘅。咁大家見到啦，咁即係大家依然咧係即係唔畏懼軍方嘅鎮壓，都係咁企出嚟嘅。咁你睇到其實依個遊行咧係都幾大型下嘅， 個聲勢好大啊！即係你到而家點解我哋長期都對嗰個緬甸個抗爭運動咁有信心咧？就係、你睇唔到佢借 嗱，但係佢哋咧已唔同咗二三月打陣地戰，佢哋已經放棄咗打陣地戰。 嗯， 啊、即係喺市區裏邊，我哋有啲咁嘅係阻擋物。唔俾依個軍警過嚟，咁其實而家冇噶，佢哋係即係 出咗嚟就走， 係啦，出嚟就走，所以 hit and run， 咁所以咧就冇即係少咗話即係送頭啊，或者我叫送頭嘅行動啦。好啦，咁另外啦，就喺其他地區，我哋睇睇相，即係其他嘅地區。嗱，依一個就喺五月二號喺台北嘅遊行。咁裡面咧係有依個係緬甸嘅僑民，亦都有緬甸人嘅。咁我哋再睇下張，嗱依度咧依然係喺台北嚟嘅嚇，台北嘅大遊行嚟嘅，好，我哋再睇下張，嗱依度係紐約，都好多人啊，紐約，好，再睇下張，依個日本， 嗱，咁喺日本嘅時候咧，大家睇到佢後面即係下邊嗰個寫住嗰、那個即係個橫額寫住啦，國民統一政府嚇。咁、就係我哋而家見到即係話喺舊年當選嘅國會議員咧，佢哋喺上個月尾咧就係、是、宣布組成一個聯合政府。咁佢亦喺度亦做統一政府。咁但係一般咧，我哋係叫做係聯合政府比較團結政府比較多啲嘅嚇。好。嗱，咁我哋再睇下好就冇啦。咁遊行嘅相就係咁多啦，嚇、啊。咁好，咁我哋睇一睇啦，嚇、啊。咁我哋就遊行嘅相就咁多先啦。好，我哋翻翻嚟先。好啦，咁另外喺有一個政黨若開民族黨，咁喺前日咧就係、是、再出宣布啦。咁咧就係話咧，去重新考慮同呢個軍方嘅國家管理委員會佢哋嘅關係。嗱，依個若開民族黨啊，簡稱 AMP 啊，咁係去做咗啲乜嘢咧？原來佢係喺二月份軍方政變為第一個，亦唯一一個參加依個國家管理委員會，即係政變之後嘅一個。管治的 即是奸的啦， 是啦，咁去加入咗之後咧，當地若開邦當地47個民間組織，包括一啲咁嘅政治組織都好嚇，或、啊、或者係一啲咁嘅地方力量啦，都係呼籲依個政黨你係唔應該參加依、這個即係違背人民意願組建嘅非法政府嘅，咁而家終於咧就唔知係咪醒覺啦，咁啊重新檢視依個關係啊，咁若開邦啦，咁大家都成日聽到啦，就係話嗰所謂羅興亞人嘅嗰個地方啦，靠近依個孟加拉嘅嚇、啊。好啦，咁我又睇翻下啲地方反抗嘅情況啦。啊，咁喺五月一號、二號咧，仰光就多個城鎮咧就發生爆炸事件嘅，咁咧就啲地點咧包括咗警局啊、銀行啊同埋政府辦事處。好啦，跟住落嚟喺五月四號啦開始，全國發生咧就好多嘅爆炸事件，但係依啲爆炸事件唔同之前啦，之前嘅都係有針對性。針對依、這個即係政府部門，針對依、這個警局或者一啲銀行，話我哋上個禮拜講過啦，就係話啲軍人去出糧嘅銀行，佢就係掟兩個炸彈就炸死咗啲軍人。咁喺四號開始，咁佢哋嘅依啲咁嘅炸彈案咧係通處放喎，譬如喺巴士上面，咁、一個咧喺巴古嘅地方，即係亦做各省嘅地方，一個文民嘅一個議員嘅地方，亦都俾人放炸彈，有包括嗰個議員咧在內四個人炸死咗嘅。 咁呢啲係咩人做啊？ 冇人出嚟承認。啊，咁呢啲全部呢啲即係炸彈嘅爆炸事件，完全冇人出嚟係承認呢個 責任 嘅。啊，咁另外喺五號。起五號啦，咁喺仰光間醫院門口發生爆炸。好啦，咁依家醫院發生爆炸嘅話咧，大家就話係唔係都係所謂我哋捉鬼啊定乜嘢咧？咁但係嗱，依間醫院咧，佢係最近開幕，佢開幕嘅時候咧係喺應該四月尾定五月頭嘅時候咧，去揾咗邊個嚟剪彩咧？揾外來嚟剪彩，講好明顯，即係佢應該係同依個軍方有軍方背景嘅啦。咁所以嗱，依一個有針對性，但係頭先我講嗰啲咁嘅依啲咁嘅爆炸案，佢可能喺街市度，可能喺巴士上面啊，淨係或者喺學校附近， 咁呢會傷及無辜喎。 係冇錯，咁所以依啲係唔係話之前？嗰啲咁嘅嗰啲人去做嘅咧，我睇未必。如果真係去做嘅話，就應該咧就係有針對性嘅。咁而家啲好明顯冇針對性啦。咁喺今朝嚟講咧，都一個係一個喺個陽光被槍殺。點解咧？因為咧有人即喺街市掟炸彈，有軍人咧就開槍，咁咧就打死咗嗱。 因為開放炸彈是軍方傳媒講的，就是話點解我開槍啊？喺嗰個地方咁多人喺街市開槍啊？佢話因為有人放炸彈，但亦都有報道咧，即係喺現場嘅人亦都有講咧，就係話唔係啊，因為有架電單車，佢哋要攔架電單車唔停啊，就揸走就走咗去，所以去開槍。嗱，兩個邊個講法係係真咧，先係事實咧？而家目前未知，只不過話兩面嘅報道都有。咁事實係真係有依個軍警係向住街市方向開槍，有一個女子係被射殺嘅。 嗯， 好啦，咁另外啦，即係我哋講翻下依啲咁嘅即係抗爭啦。咁喺5月3日喺曼德勒省一個鎮度，其他分有個係火警。咁依個火警嘅地點咧，就係親軍方嘅鞏發黨咩鞏固發展黨。嘅辦事處嚟嘅，咁依個黨其實咧就喺過往呢兩個月裏面咧，其實都有不少人咧，即係佢哋嘅人咧係俾依個即係俾人係殴打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咁嘅 私了啦， 係啦私了啦。好啦，去到同日同一三號啊，喺仰光有一個鎮長被殺身亡，被刺殺身亡。好啦，原因乜嘢咧？據講喺4月14日。去咧就做驗仔篤背脊，就話俾軍警聽啊！嗱，嗰個阿婆同另外一個女仔就走出嚟街道咧，就敲锣敲鼓示威啊咁樣。咁兩個咁依個老婦人同埋一個少女咧，都被軍警拘捕拉咗去嘅啊！咁就好似都放咗，但系咧就被殴打啦。咁就喺3日咧，這個鎮長咧就被刺殺身亡。咁好似好可憐咁啦。咁但係另一方面睇講咧，就係話。抵死啦！即系话冷血，我唔觉得呢啲系冷血啦，呢啲 点止唔系冷血？呢啲系公义得到彰显啦。 系啦，系啦。嗱，咁喺到5月5日，嗱呢一单我跟住嚟讲呢单咧，其实一个系好大嘅信息，好大的信号俾大家嘅。嗱，呢个系乜嘢咧？就系中缅油气管喺曼德勒段有。3看守的警察遇刺身亡，嗱，而家未知嗰個襲擊人士身份。嗱，去看守嘅即係監艇啊，或者叫即係依個地方啦，派出所好啦。咁咧，其實有應該係6警察嘅。咁當時有3咧，就唔知喺邊度喺現場嘅3咧就被殺身亡嘅。好啦，咁今日就殺到你3警察。咁嗱，佢係看守呢一個。油管氣管嘅，咁會唔會表示話會唔會有啲嘢會將來會做咧？咁樣 殺得個警察，點解唔整埋我搞埋個油管？ 嗱，我依個會唔會其實俾一個警號，俾一個係即係 而家仲需要警號？ 唔係俾個警號某個國家。 我知而家唔需要警號噶啦，而家要做就做噶啦，因為嚇。 咁係啦，咁啊唔知啊，我想或者會唔會話俾個警號啦？你哋咧就你唔好再支持依個軍方，或者你唔好阻撓外國制裁依個軍方。嗱，我相信有一個咁嘅信息帶咗出嚟嘅。好啦，咁跟住啦，咁就係到地即係軍事嘅衝突，就係話軍事嘅反抗啦。好，咁咧就喺今朝早新鮮滾熱辣。今朝我哋睇一張相先。嗱，喺克倫邦泰緬邊境啦，就約開軍咧同埋呢個克倫軍咧就佔據咗一個軍方據點。但好奇怪喎，軍方據點咧就冇人喎，啲人走曬，唔知係咪聞風而順啦，走曬留低軍火喺度。仲有睇下張相。看下張相，軍服都喺度嘅。嗱，我唔知三粒星咧係咩官階啦，即係喺緬甸軍方嚟講，唔知咩官階。咁因為今朝先至見到，下午先見到呢張相，咁我嚟唔切咧就睇，即係查佢嘅資料。咁但我相信嗰據點咧，看守嘅，即係嗰啲咁嘅，就算指揮官咧，我諗都唔會太高級啦，最多係即係可能少尉啊之類嘅啫，唔會太高級嘅啦，好啦，但嗱，大家留意一下，佢喺泰緬邊嘅克倫邦嚟嘅，但系會一個若開軍同埋克倫軍聯合去佔據依個據點。嗱，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地圖，一間我哋會有一個地圖俾大家睇一間，咁你可以睇下若開邦喺邊度，克倫邦喺邊度，其實咧係 打起緬甸地圖嚟講咧，打係打一個斜角嘅球員嘅嚇。咁、啊、所以大家可以諗一諗，其實佢哋嘅地方軍嘅串連咧，其實一已經係進行緊，同埋咧已經係應該幾成熟啦，串連。 而家唔可以講話各自為戰嘅啦，而家已經出現一個即係近乎協調嘅情況。 係啦，咁一個一陣間我哋稍後都會講嘅。好啦，咁一個五月三號，我相信咧就香港傳媒好似都有報道，就傳媒冇報道都好啦，喺網上啦，大家都已經係聽收到呢個消息嘅啦，就係、是黑鷹獨立軍 K 就喺呢、這個靠近曼德勒省。嘅抹霧鎮啦，咁咧就擊落咗一架戰鬥直升機嘅，咁咧有傳十個國防軍死亡，亦都有傳三個嘅。好啦，咁咧我哋有片睇，我哋睇睇先。 好精彩啊！但我想知道咧，佢用咩方法擊落嘅？ 當地嘅消息就冇乜點講，唔知係用槍啦、啊。 但呢啲槍我諗唔得啦，嗰啲應該如果 可能都 係 RPG 噶啦。 嗱，我諗佢因為呢個地方軍嚟講咧，其實佢哋嘅武器咧都比較落後啲嘅、嗯，即係佢最多係迫擊炮嘅啫。咁迫擊炮成日彈打到上去咧，係啊，咁所以我相信啦，可能都係佢哋都係用啲機槍掃射，啱啱打正油缸之類啦，咁、嗯、就得。嗱，我哋睇一睇嗱，下一張圖我係背景嘅圖啦。嗱，呢個就係喺呢條村嘅後面。咁就係墜毀嘅。咁嗱，依架直升機我哋睇睇佢係咩型號先，就係、是、一款啦。 哇！勁喎、 啊、，MI35P。咁嘅我對呢個軍事武器啦，即係我又冇乜研究。 我都冇 嚇，咁、唔知係勁唔勁啦。 喂，大家睇側邊嗰啲榴彈炮嗰啲，哇！有應該有飛彈添係嘛？ 依啲真係戰鬥直升機嚟。 戰鬥直升機嚟㗎嘛，唔係普通直升機嚟㗎嘛。 係啊，即係唔係反恐嗰啲嚟㗎啦嚇。咁依啲好明顯就係真係可以出去打仗用嘅、嗯。好啦，咁我哋再睇下一張嗱，依一個咧就係佢嘅殘骸。咁、機上啦，咁嘅即係冇剩㗎啦。咁咧就據講咧就即係有三個人死咗。咁、最初咧係全十個，咁計十個人三個唔知，定係話喺依架飛機上三個，另外七個係喺即係依一個戰士裡面係死亡，唔知。咁、就有待呢個考證啦。咁、起碼三個一定係㗎啦，飛機上面嘅一定死曬㗎啦。哇！咁另外啦，就係、是、都喺五月三號嘅，咁係都係黑鷹啊。咁咧就黑鷹軍咧，這個 K 咧就伏擊咗呢個緬甸嘅國防軍嘅。咁佢同樣同之前嘅策略一樣，就係點樣啦？當呢個國防軍派出呢個部隊去另外嘅地方係進行呢個支援啊，或者去巡視嘅時候咧，喺中途度伏擊佢哋啊。咁咧今次咧就係、是、打死咗七個呢個國防軍，有十幾個傷亡嘅。咁呢、這個KA 咧就係、是、冇人傷亡。 咁即係話佢哋有情報咯。 啊，係啊， 係嘛嚇，即係有針啦。 咁其實你嗰個即係基地外面一定個民居啊嘛，電話嚟咁同埋咧嗱而家嚟講咧喺好多條公路嘅控制權咧，相信已經落入咗依個地方軍度噶啦啊，咁包括咗禪邦啊、黑鷹啊或者黑倫邦咁，所以好多情報啦即係公路上面有乜事情啦，依啲咁地方軍咧都可以馬上去知道嘅、好啦，咁去到四號啦，咁你打完我嘅打翻你啦，咁依個軍方咧就係、是、用一樣啦，就係、是、用依個係重型嘅炮火襲擊依個係KA 啦，咁咧就但係咧KA 咧亦都係即係又反撲啦。又反擊翻佢哋，咁咧就同樣啦，就據報道咧，就有一個國防軍咧就係、是、死亡 ，K 咧依然係冇傷亡嘅人數公佈出嚟嘅，咁可能真係好犀利佢哋，即係打依啲，咁大家留意下依啲 戰爭咧，其實咧係小規模戰役嚟嘅，大家唔好諗住會有上千上萬咁嘅即係大會戰啊，目前係冇嘅嚇。咁一陣間亦都講同大家講下，有即係有啲咁嘅 KOL 就話咧，係國防軍咧，佢哋有啲重型武器啊咁樣，咁有冇用咧？一陣間我哋講下。 嗯。 啊，咁咧就應該嚟講咧，喺即係拍咁嘅地方嚟講咧，咁其實喺四月份開始咧，好多據點咧已經軍方據點咧已經俾依個係KA 咧係佔據咗噶啦，咁一路咧都攞唔翻嘅。好啦，咁即係同樣五月四號、五號咧，咁喺黔邦嘅北部。啊，咁北部咧就係大概同依個黑鷹邦接壤嘅地方啦。咁咧就今次係聯軍啦。啊，咁我之前講過就當地咧有好多個地方軍咧已經組成聯盟啦。今次咧係依個都係簡都係英文簡寫 MNDAA 啊、KAITNLA 啊啲即係嗱，其中兩個係黔邦裏面嘅地方軍 ，KIA 咧就黑鷹邦嘅。咁佢哋都去到依一個黔邦，係組成一個聯盟啊出兵。咁啊就係喺一個爭似乎係爭奪去牧者嘅公路，即係我哋叫牧舍。牧者咧就係同依個瑞麗咧嘅一個係口岸嚟嘅。咁佢就係要爭即係爭奪依個公路控制權。咁如果真係贏咗依個道路控制權嘅公路控制權嘅話，咁其實咧。變相嚟講係控制咗依個邊境貿易嘅，好啦，咁咧就喺今次嘅戰役裏邊咧，係打死咗30多個官兵嘅嚇，咁包括有軍官嘅。咁另外一個喺上個禮拜我哋講過就係、是因為軍方拘捕咗當地7個示威人士之後，咁咧就鷹邦嘅地方軍。咁佢一個四月初組成嘅一個叫做CDF 鷹邦保衛軍，我哋睇睇佢嗰個依、這個佢哋嘅 logo。咁咧佢咧五月後，咁佢即係喺五月頭喺四月尾嘅時候咧，其實佢就打死咗20多個依個國防軍，亦都係俘虜咗一啲咁嘅軍人軍警，係同依個軍警啦係。交換人質，換翻嗰7個被捕嘅示威人士嘅。咁去到5月1號咧，依、這個 CDF 鷹邦保衛軍依、這個 Chinland Defence Force 咁發表聲明，要求國防軍立即終止鎮壓當地人啊，同埋呼籲咧軍方咧結束暴力行為嘅。哦、啊，咁咧如果唔係咧，就同埋要求咧就係5月2號下午4點之前咧，無條件釋放所有被捕人士。啊，如果唔係我就喐你。咁結果軍方咧，咁當然唔騷佢啦。嗱，佢講得出做得到喎。喺當日5月2號6點45分，佢咧就喺鷹邦嘅首府啦，就發動即係一個係一個攻擊。咁同呢個軍警咧，軍方咧係交火，一度打3個幾鐘頭啊，去到夜晚9點幾先停火。咁事件當中咧。就有就5人身亡嘅，咁去到咧3號另一次衝突裏面咧，另外4個國防軍死亡，有10多人受傷嘅，啊，咁去到嗱頭先我去到5月4號夜晚咧，另外一個國防軍係死亡，咁事件裏面咧係依個地方軍依、這個鷹邦保衛軍咧係冇人死亡。好啦，點解會講到要特別講到依一個 logo 咧？嗱，大家睇個 logo 係乜嘢嚟嘅？一個可能牛角嘅做嘅號角啦。另外一支槍，嗱，大家睇依支槍係普通嘅獵槍嚟嘅啫。嗱，點解鷹邦要注意呢？因為當地人仲保留嗰種原始嘅即係打獵嘅一個即係。打獵為生，所以在鷹邦一些山區地方是很多人有槍的，所以這些槍械當然你說跟軍方的自動步槍比，但是起碼不同，就是跟這個城市裡面你說仰光曼德勒他們真的手無寸鐵的，但這些真的有這些這武器在手的。 他這些武器會不會自造的，自己做的呢？ 依啲我相信應該好多地方都買得到。咁你話 你買好難喎，買呢啲。 嗱，咁就依啲咪原始啦。咁 做唔做得到啊？嗱，如果你有即係有咁知識， 我相信佢哋做得到嘅，因為呢啲係世代相傳嘅。 係啦，咁你話有咁工廠咧，咁嗱依啲咧有啲即係線床啊之類咧，咁其實都做得到嘅。咁譬如幾十年前啦，即係台灣啲軍火邊度嚟啦？咁其實好多咧都係自己喺工廠咧自己做得到嘅。嚇，咁依啲一樣啦。咁依啲其實都係比較原始嘅獵槍嚟嘅。咁但係亦都係話唔係話冇得反抗嘅。好啦。咁呢啲武器一間我哋再講一講啦。好啦，去到五月五號啦，咁咧就喺緬軍同埋呢個喺石街省。嗱，我哋講石街省咧，咁其實咧就同呢個有一部分咧就同呢個綫邦接壤嘅。好啦，緬軍咧嗰個國防軍咧喺石街省咧又同啲地方軍咧係發生衝突。好啦，石街省我哋講過啦，叫親省嘅都係。中央政府控制的地方，咁石佳省喺边度揾到一啲咁嘅地方武装力量呢？原来系一个红蝉民族军喺蝉邦嗰边走过去嘅。所以见到地方武装力其实已经系一路向中央地带咧系进逼紧嘅。今次在呢、這個石街省的衝突裏面有五個國防軍咧係被擊斃，咁呢個紅蝉民族軍咧只係一個受傷嘅啫。石街省，我哋前幾個禮拜都講過啦，呢個係非常之勇武嘅地方嚟嘅，啊，咁係好多嘅好多佢哋嘅民間嘅抗爭係。打死依、這個國防軍嘅，好啦，咁我哋就講翻啲地方軍嘅事情啦。嗱，喺五月二號咧，克倫民族聯盟，咁即係喺克倫邦裏邊咧，一個係政治組織啦。咁其實咧，克倫邦嚟講咧，應該就係以去做一個係即係自治邦嚟講咧，係一個係自治單位，即、就、係、是、組織嚟嘅。咁佢嘅首相嘅叫克倫民族解放軍啦，咁嘅克倫佢嘅副司令咧就發表公開信，呼籲四支克倫武裝力量係攜手推翻呢個軍事獨裁統治嘅啊！咁呢四支包括乜嘢咧？克倫民族聯盟係自己啦，咁咧就係民主克倫佛教軍啊，咁啊就係克倫民族聯盟即係、就是、一個係民族解放。軍和平委員會同克倫邊防軍，咁其中嚟講咧，有啲係克倫解放軍嘅民軍民友啦。咁另外咧，譬如呢個佛教軍嚟講咧，咁其實就係由呢個民族解放軍係分裂出嚟嘅。啊，咁克倫軍咧，其實喺歷史上面好打嘅，喺1949年咧，曾經打到去仰光，當時嘅首都仰光，包圍仰光。咁啊，當時。中央政府因為啱啱獨立啊，咁當時中央政府咧係拉攏其他嘅地方軍，包括黑音邦嘅地方軍嚟做個反擊。黑音邦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打嘅一個民族嚟嘅。咁我哋睇翻下一啲咁嘅我哋張圖就是、地方軍分嘅分布。嗱，我哋睇下上面。一大片紅色的就是黑音獨立軍的，它的左邊，它的左邊是這個音邦來的，它的左邊音邦，音邦也都有不同 的地方軍，再下面在044最左邊紅色那裡就是那個是若開邦來的，若開邦它也是若開軍。大家剛才聽到我說若開軍是去到克倫邦那邊聯同呢個克倫軍咧，係佔領一個國防軍嘅據點。你下佢走到幾遠啊？同埋諗下，佢係用乜嘢方法經過中央政府，就係或者國防軍控制嘅地方，去到依克倫軍咧、克倫邦咧？大家可以諗一諗。好啦，嗱，我哋睇睇嗱，克倫邦。去到中間內比都啦，依、這個譯音咧有好多嘅內比都、內比多啊咁樣，咁一般咧我哋香港都譯到內比都嘅嚇。咁另外 嗱，內比都嘅右邊下邊就係依個黑倫邦。咁如果依個黑倫軍喺黑倫邦最上面個地方上去內比都咧，其實好近嘅。 嗯，你睇到啦，那個紫色嗰度已經差唔多去到啦嘛。 係啦，好啦，另外右邊內比都右邊就係禪邦嚟嘅。啊，咁喺禪邦咧，嗱，你見到最近嘅一個右綠色嘅一點喺度啦，咁嗰個係禪邦嘅一個係東部民族民主解放軍嚇，咁其實嗰度係禪邦嚟噶，咁嗱你會見到由嗰度落去內比都其實都唔遠嘅，都唔遠嘅，可能即係大概即係揸車嘅話咧，嗰啲公路可能都唔使都係幾個鐘嘅講緊。 有冇我哋由呢度去廣州咁近啊？ 嗱。我由仰光，大家見到個距離，由仰光去曼德勒，嗱、那、嗰個嗱嗰、那個曼德勒好大噶，其實一個省。咁而家個圈圈嗰地方咧，就係雅城曼德勒市，就係雅城。咁佢周邊咧好大地方咧，就叫曼德勒省。咁由仰光去到雅城，坐車通宵車，一般通宵車嚟嘅，就大概十個鐘頭多啲。 嗯，咁你減一半咯，路去內比都。 邊一半啊？ 唔係，即係我講內比都啊。你由仰光內比都咪一半咯。 咁但係你由依個黑倫邦或者由依個禪邦去內比都冇一半㗎，即係你幾個鐘已經殺到㗎啦。好啦，但係可惜因為咧過往嚟講咧，軍方嚟講都係拉一派打一派，即係對依個地方嘅武裝力量，所以各個地方咧嘅武裝力量咧都非常之係分散嘅。嗱，譬如黑倫軍。最全盛時期有幾萬軍嘅，所以去包圍仰光。咁後來就因為宗教信仰問題，因為黑倫軍咧主要就係依、這個基督教徒為主， 所以就分裂出嚟係佛教徒啦。 係啦，咁黑倫邦本身佛教徒多嘅，咁後來一班佛教徒咧就分裂出嚟，所以頭先你聽到啦，有一個叫做民主黑倫佛教軍，咁分裂咗出嚟，咁再喺依、這個佛教軍又再分裂多一個出嚟，咁所以你見到其實淨係黑倫邦頭先我講四個主要啦，其實裡面仲有好多個嘅，係咁而家如果大家係即係聽到號召，又或者而家。NUG 嗰個團結政府呼籲組成呢個人民保衛軍，即係我哋之前所講嘅聯邦軍。如果大家係統一嘅話，其實唔係冇得打嘅。嗱，你而家國防軍號稱就幾十萬軍，咁幾十萬軍係咪都打得咧？ 一定唔係啦，有好多就食，即係淨係即係食份糧。 同埋你見到啦，我只需要打入內比都就得噶啦。係 啊， 你其他駐軍，你喺其他你仰光有軍，你喺其他地方，我首先攻陷咗依個仰內比都，咁我就攞翻所有嘅即係嗰個那個軍方嘅總部，咁已經足夠噶啦。好啦，咁我下一張睇下當地一啲咁嘅。混亂情況，嗱，依度只係一個禪邦嘅嚇，你見到五顏六色，每個顏色係唔同嘅武裝力量，嗱，包括當然最大嘅緬軍啦，咁你見到有黃色嘅雅邦聯合軍，啊，有啲乜嘢你見到啊？上面有果敢軍啊，果敢軍就係、是、即係以前嗰啲緬共再散落嚟嘅，咁下邊啊，見到最下邊橙色嗰度咧，其實係昆沙嘅救護隊嚟嘅， 即係金三角。 再落嚟啊，嗰度去到金三角未啊？好差唔多啦。再落去差唔多。嗱，最左跟住左邊嘅紫色嗰度咧，咁就係、是、就係、是、雅邦嗰個咩軍啦，嗰、那個地方軍。嗱，佢喺嗰度，你見到再下邊一點紅黃色嗰個叫東支嘅地方。咁東支咧係禪邦一個係非常出名嘅一個係城市嚟嘅。啊，咁嗰度咧就係一個係度假勝地嚟嘅，啊，咁你見到去嗰度落東支，其實同嗰度去內比都距離差唔係好遠嘅啫。你睇下望下，如果大家係團結一致，由嗰度發兵去內比都咧，其實好快到嘅。嗱，大家見到喺上面黑鷹獨立軍，上面黑鷹幫。咁好多時候咧，佢哋嘅係落到去頭先講到啦，佢係落到禪邦同當地嘅武裝力量咧，係一齊係打依個緬軍這個國防軍嘅。咁所以大家見到，如果依度每一個武裝力量係團結，我哋翻去前面嗰度睇啊，頭先嗰張圖，如果團結嘅話，其實佢哋嘅力量係唔輸蝕 依個國防軍嘅。當然你話喺武器上面一定係國防軍係佔優，但係你話重型機器，除非你係打依個平原嘅大會戰，如果唔係重型嘅機嘅重型嘅軍火喺好多地方係用唔著嘅。譬如你是寒戰，你在城鎮裏面的寒戰，即是城市戰爭，或者在山上面啲山地戰爭，呢些重型武器咧，你是去不到的。 呢、這個咪我之前講過，就是毛澤東嗰個城村城鄉包圍城市啊嘛，係農村包圍城市。 但你農村包圍城市，因為喺中國嘅農村咧，好多都是在平原上面，所以你邊個擁有呢個重型的炮火，其實就佔優嘅。但喺度你見到軍火的優勢唔係好多，因為內比都其實都喺山上面嚟嘅， 都係山 咗。嗱，點解會搬去內比都啊？有兩個原因，一就係話當時波斯灣戰爭，佢見到。 仰光就太近沿海啦， 系啦， 一上岸就攻佔咗嘛。 喂，你伊拉克原來咧，美軍咧喺唔使登陸啊，我喺艦上面已經可以 射到過去， 射到過去。嗰 陣時你咁樣係巡航導彈噶嘛，即係最先係射幾支落去先啊嘛。 係啦，咁再嚟啊，有傳就係話軍方咧，就係啲軍人咧好迷信嘅。咁即係緬甸人其實都迷信嘅，特別軍方好迷信，就話嗰度風水好啦。留意啊，即啲軍方係信風水㗎嚇，唔係淨係我哋即係唐人先信㗎，緬甸軍人都信呢個軍，都信軍水呢、這個風水嘅。嗱，大家可以睇喺左邊啊，就係呢啲講得出嘅，即係比較大嘅武裝力量啊，仲有好多一倍以上。啊！你成三成四嘅一啲細嘅一啲咁嘅部隊，可能有啲係幾百人啊，一百幾十都有嘅，有啲係幾百人啊。嗱，依啲咧都係比較大，講緊幾千幾千，甚至有啲係幾萬嘅部隊嚟㗎嚇。啊，咁所以有冇得打咧？我覺得如果大家係聽到依個團結政府嘅呼籲，大家團結，即係合組成一個人民保衛軍，我相信真係有得打嘅。再加上，乜嘢咧？而家開始有啲軍人咧，即係投誠啦。嗱，咁喺依個禮拜初，內比都空軍總部，空軍總部啊，有八十個軍包括十幾廿名嘅軍官嘅官兵在內，全體參與不服從運動，冇翻到營地報到啊。 嗯， 咁但今日咧就有消息話啫，依個係包括咗內比都、曼德勒同埋依個仰光嘅人數。但喺禮拜初嘅時候咧，我睇到嘅信息咧就係話，全部都係內比都空軍總部。如果係空軍總部嚟講咧，依個係一個好強烈嘅信息，就係話咧，依個軍方將領係唔係真係控制到依個軍隊？咁即係咁緊實咧？ 呢度要提一提咧，就因為空軍咧，佢要求嗰個質素就比陸軍、海軍高嘅。 嗯， 即係換言之，佢自己水平比較高啦。 嗯， 即係希望係啦。 係， 因為你自己水平唔高，你點開即係揸個飛機都危險啊嘛。佢唔同陸軍就可能即係啲盲毛啊、好蠢嘅喺度。 嗯， 咁所以空軍佢叛變嗰個機會咧就比較高。 係，咁嗱，如果包括嗱，如果講其他嘅部隊嚟講咧，其實咧有數字嘅都已經係四五百人嘅啦，即係陸軍啊，陸軍有四五百人咧已經係冇報到，甚至係公開聲明咧係反對依個軍方政變嘅，咁已經有數字係大概係五百人左右，咁呢個數字咧，我相信咧會不斷咁增加，咁有軍人咧已經係即係拍片就係。痛斥同僚，你怎可以對這個同胞即係咁暴力呢？咁點解可以開槍射殺呢個同胞，或者係用一啲非常之殘忍嘅手段對待同胞呢？已經有咁嘅片係放咗出嚟嘅啦。咁今日其他嚟講咧，就係話都係每日例行嘅，每個城鎮、大嘅城市、鄉鎮、鄉村都有。大大小小的遊行，咁所以我就唔一一再報道啦。嚇、 嗯， 咁我哋就係睇下，會喺依個下個禮拜依個國民保衛軍會唔會話係真係團結到咁多地方勢力， 一起去對付呢個國防軍咧，咁我哋相信呢個機會好大嘅。 嗱，我哋翻嚟，我即係做少少總結啦，即係涉及到嗰、那個大家協調或者大家一起去聽嗰、那個團結政府嘅話咧，咁必定有人會做多啲犧牲，人少啲犧牲啦。咁後邊當然好多涉及好多利益問題，因為而家你可以諗一樣嘢就係、是，喂打完之後點分裝先係嘛？即係當然啦，張三之前提過就行嗰個聯邦制係嘛？咁但係聯邦制入邊都可能牽涉好多利益嘅問題。 係咁就其實咧就各個邦咧，即係啲少數民族啦，咁都係要求個自治。嗱，譬如黑音邦，黑音邦嗰邊係好多依個係寶石出產，但係咧咁多年嚟咧，佢哋 得唔到個利益嘛？ 係啦，冇一個係合理嘅回報俾佢哋啊！包唔好話地方勢力，係甚至係。黑音幫嘅黑音族人啊， 自己都話啦，咁總之嚟掘我啲石。 喺目前嚟講咧，睇到嘅信息嚟講咧，即係依啲咁嘅地方軍咧，都唔抗拒，聽從依、這個聯合政府嘅指揮嘅，即係冇咁抗拒，或者可能講就係話，我哋有咩打咗主要敵人先，打完我哋慢慢再傾，因為事實都證明喺依個民人政府上台之後咧，同依、這個地方軍或者依個係各個少數民族嘅關係係緩和咗好多，係起碼有傾有講先嘅，所以佢哋嚟講抱有一個希望，就係話我打低咗依個 最大 軍方，咁我哋後面我先再爭取自己利益。 係啊，咁可能即係緬甸人就比中國人比較團結啲啦嚇，呢、這個希望係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金主同埋軍火邊嚟先？咁我相信咧就緬甸嘅邊境咧對呢個情況係好大幫助啦、因為我諗個邊境而家好鬆散嘅啦，係咪啊？即係主要個防衛軍都去翻，可能去翻首都羅比都嗰度啦。 嗱頭先講啦，你抹卸嗰邊嗰個公路都已經個控制權已經係落入呢個地方啦。咁你抹卸嗰邊，你就算有當地嘅有當地嘅駐軍都好啦，咁啊出唔到嚟。咁你當地嘅物資點入去啦？你出入可能都俾人哋 封鎖咗嘛？ 加税先，唔該你。 係啊， 嚇！咁如果封鎖咗之後，咁你抹卸嘅駐軍會唔會就投降或者係撤出咧？咁好大可能嘅喎。係 啊。 咁你下邊泰緬邊境嘅口岸咧，其實已經咧相咧好多已經係被依個地方軍咧控制咗噶啦。咁你去另外一邊上面同印度嘅邊境貿易，其實或多或少，你都要經過當地嘅地方軍嘅武力嘅，咁、所以呢、這個邊貿會唔會因此都已經喺不久將來全部落曬呢啲咁嘅地方軍手上咧？有可能。咁另外一個要注意嘅就係話，頭先講到嗰條輸油管、輸氣管嗰度，會唔會有再更進一步嘅行動，或者話我提出警報之後，嗱我哋喺跟住落嚟，會唔會聯合國一啲議案，譬如對於軍方嘅武器禁運，呢、這個中共會唔會話再行使一個否決權呢？我相信值得會即係大家去研究一下，再睇下嘅。 剛才你看到就是他守衛、那個地方的人數只有幾個人，即換言之他根本就很薄弱啦。 因為那條防線太長，那條太長成幾千里長。 啊、 我今次是一個警告來的，如果我真的要破壞我不用去那個地方的。 是啊，你的山卡地方你都沒有人在那 裡 啦。那你不是神條管你都可以保衛到的嘛。 是 啊。好啦，那就即我們那個簡單總結呢，就是個戰事現在是向一個樂觀方面去發展的。咁問題就係等幾時大家做一個團結同埋協調嘅行動，聽呢、這個即係團結政府嘅指令啦。咁個總攻擊咧，即係如果有嘅話咧，我相信都喺大概六七月之後噶啦。 係，我諗可能都未必會之後噶啦。咁但係因為咧，即係而家係雨季嘅開始啦。咁我相信雙方咧都有啲著急嘅。 但係個形勢就喺嗰個人民嗰邊啊嘛， 係啦， 因為佢緬甸最討嗰個對呢、這個而家呢個軍方嚟講最壞嘅地方咩咧？佢因為個成個經濟自給自足嘅，即係嗰個地方其實係好容易自給自足嘅。你要控制佢，一定要加強好大嘅兵力， 根本係唔需要內循環都唔需要啊！ 嗱，呢個就同其他地方好唔同噶啦。 咁同埋咧就係話就講個經濟又話咧，而家你仲有冇錢出糧俾班軍人？ 都下個月 你而家你過得兩個月，你出唔到糧嘅話， 就收皮噶啦。 係啦， 嗱最後咧就引出一單新嘅消息啦，我哋啱睇到嘅，康文署再引《國安法》復檢啊，就應該係圖書館啦，就收起九部書。 嗯， 咁我讀特別睇邊九部書啊？《香港民族論》就係港大學生會學院，咁呢本好耐噶啦，成都成哇好多年，即係成幾年前噶啦， 好似係七年啊， 七年啦都有啦。第二本咧就係《我向霸權宣戰》，作者何俊仁。第三本就係陳淑莊《敏感地帶》， 呢啲都 聽你個肺，即係咁嘅書名就係。咁第四本就係《敏卑賤的中國人》，余傑。第五本《納粹德國》，余傑。跟住呢個聽聽啊，《香港公民抗爭運動史：挫敗的三十年剖析》，林康正。再一本《香港公民抗命運動史二：中港對決》。林康正 啊，林康正好红喎、啊，我晏昼先佢做紧，见佢做直播喎、 啊。系，跟住啊，激进香港进步民族运动史，林康正 又系，哇，好大剂喎、啊、你， 喂，真系要揾佢上嚟， 系 倾倾先啦吓。跟住最 last 呢本啊，就一个帝国必须分裂，咁啊廖亦武咁啊，咁啊呢期啊林康正吓，啊又系吓。 咁其實咧，我就前幾日咧就翻睇翻一啲咁嘅新聞啦。咁、其實咧就我喺大概六年前到啦，又大家記唔記得咧？就係、是、一個叫去國立事件， 啊、 即係康文又係康文署嘅、 嗯， 就係、是其中一個係活動。咁佢咧就係、是、其中一個即係參與者。咁、佢學歷咧就係、是、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嗯， 咁佢喺長安裏面咧，就要求咧就係刪除呢個國立兩字。 嗯。 咁我個前即係當時嚟講咧，咁我哋即係校會啦，即係我哋樓台校會咧、我哋係抗議啊。咁當時嚟講咧，都有啲傳媒嚟報道啊咁樣。咁我就見到咧，佢唔記得邊個，好似係零一定乜嘢啦，就引述我所講嘅，就係話香港絕不容忍呢個文字獄嘅。 嗯。 好可惜嘅情先。咁今日真係有。真係有依個文字獄 冇㗎啦，朝啲燒書㗎啦。嗱，就嗰個具體嗰個內容咁樣嘅《國安法》下咧，再有書籍被康文署列入禁書名單。繼去年咧，康文署以復檢為由收起九部至少九部書籍，署方今日再向公共圖書館落命令，要求員工即時收起另外九部書籍，即係頭先嗰九本咯。 咁其實咧，我又想問一下啦，你而家圖書館有冇毛澤東選擇嘅？ 梗係有啦， 有係咪啊？嗱，我即係唔知道大家即係康文署嘅各位大人們啦，你就睇睇啦。其實咧，我哋喺近代史裏面咧，最早宣揚依個地方獨立嘅嗰位人咧，嗰個人咧，嗰即係當年嘅一個廢青，考大學考唔到就走去走就翻鄉下咧，就佢啲學校裏面啦、校園裏面咧搞事宣揚依個獨立。依個人叫毛潤之，去搞嘅叫商獨。 係啊，商人自治，佢咬過呢個班，因為佢商人自商其實係穩笨嘅，應該就商人自治。 咁佢淨係獨立啊！嗱，佢講到係湖南獨立噶。嗱，喺依、這個當你大家可以睇翻下依、這個毛澤東選擇裏面有 嘅。我哋有嘅，我呢度啱啱執咗，因為如果唔係，而家我整咗就係我哋有嗰本就係毛澤東嘅。唔係全集嚟添啊！嗰本係毛澤東佢一生以嚟咧所有寫過嘅文章啊，輯錄曬出嚟嘅。 咁、唔知各位會唔會就封埋呢個毛澤東選集咧？ 係好啦，咁即係喂啊，朗靜真係得閒要揾你幾本書簽名咧。嗱，我哋未完㗎，我哋下一節翻嚟咧，仲有呢、這個即係移民英國咧，就嗰、那個學校網的問題啊，咁啊租佢繼續 睇下講。即係講翻嗰句啦，做逃犯好過做囚犯。 做逃犯好過做囚犯啦。啊，咁我哋啊，即係多謝阿張生先啦。咁啊，下一次即係大家再翻嚟啊。 好。